选择联通，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通信服务合作伙伴。 过年包饺子就选古传加拿大小麦粉，购古传加拿大小麦粉，上金粮点到网，金粮点到网，一点就到家。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迎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嗝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锅锅往耳边。 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但是空气污染扩散条件不太好，大气透明度和空气质量比前几天都转差，并且今天晚上南部地区的雾霾会比较重，提醒大家假日外出在注意防寒保暖的同时做好健康防护。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部地区有中度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天气预报你们说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我要保持健康活力，爱车也要保持好状态。 爱车的健康，人保直销车险来帮忙。 同仁保直销车险，报废满额免费享 4S 店爱车保养服务，原厂机油超长质保。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来关注路况，现在北京的各个主要路口和路段都是通畅好走的，提醒大家保持车距，注意安全。北京文艺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我们出发吧。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周末好，你们起床了吗？我们出发吧。 不起床不说话， 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王一。 哎，今天早上是周末的我们出发吧。 对对对，7:30跟大家准时见面。 我们关注一下路况怎么样。 哎呀，绿绿绿，是不是？ 哎呀，我跟你说， 哎，真是，我们看了一下，不仅北京啊，都是咱们北京城里城外都是畅通的。 嗯， 我们又缩小了一下图，哎呀，全国大部分地区这个点儿都是畅通的。 对，几乎那个全国都是这个感觉都是畅通无阻。 嗯， 所以要 去哪儿都行， 哎，要在这个点儿出发。 对对对对对， 周末的这个点儿， 哎，早起的鸟有虫吃， 嗯， 对不对？ 早起的虫儿被鸟吃， 哎呀。看你自己什么情况了， 对，看你是鸟还是虫了啊！所以今天早上，但凡是现在已经醒过来了，而且在听我们节目，关键是能跟我们互动的人， 啊， 那都是鸟，嗯，就是起来吃虫的， 吃虫的， 哎呀，这吃虫的，哎， 这还在跟我们互动的呢， 哎呦呦呦呦呦，老船长啊，没出过海的老船长啊。已经上班了， 哎呦，辛苦了！ 往里偷钱，说早安，两个大朋友， 你好，你好， 哎呀， 啊， 早安，早安，早安，呀呵， 还有呢， 又来了啊！ 这位朋友叫的名字有点不行了， 哥哥，嗯， 搭、 哎呀好， 这样啊、大家想跟我们联系，您找那北京文艺广播这几个字，哎，微信上一搜就直接给我们发。您好啊，早上好，想跟我们说什么话？我们今儿也有互动话题， 有、 哎呦 ，iCat 说，我是一只赖床的鸟， 一只赖在床上的鸟、好，你这个样子是吃不到虫子的，虫子也在自己的床上， 床对对对，因为虫子不跑。 哎，还有一种幸福叫简单说，早上好啊，那今天早上咱们聊个这样的话题啊，大周末的， 对， 咱们、这个、 脑洞大开， 脑洞大开一下啊，咱们想象一下，今天早上咱们说一说啊，如果将来如果让你留一样东西啊，将来作为你的传家宝， 哎呦，就你们家一直留下去的， 哎，就是或者你比如说以前你的爸爸妈妈没留给你，但是呢，你准备给他留下来是什么东西？ 留给子孙后代， 哎，你准备留点什么东西当传家宝？ 你们家的啊 啊，对对，不是不能是别人家的啊， 对啊对，我准备把大帅他们家钻石作为我们家传家宝， 哎，这不行啊， 不行啊， 对，我准备把马云家的资产啊作为传家宝，这不行啊， 太不讲理了你，为什么不行？哎。我要取消这个话题，既然它不行。 哎，今天早上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各位就能够找到我们了，就能和我们一起互动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给您说一说新闻，周末也让您保持进步啊。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2017年10月到12月，北京的PM2.5 同比下降了 53.8%。 另外呢，中年男演员能稳坐演技派的宝座吗？ 哎，还有失误有偿归还合理吗？81.3%的受访者认为合理。好，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我们出发吧，每天7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你看，有很多朋友那、误神论者说了，哎呀，早上好，我们已经起床去打球了。你说这球招谁惹谁了？大清早上起来被你们打， 谁是球？ 哎， 说说传家宝 啊，说说传家宝， 留什么当传家宝？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关注一组资讯啊。本周环保部通报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10月到12月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和同比变化幅度分别进行排名。其中北京市入围 PM2.5 平均浓度较低的前三位城市，然后呢，平均浓度较低的前三位城市分别是北京、廊坊和天津市。 哎呀，那京津冀 对。平均浓度较高的前三位城市分别是邯郸、石家庄和邢台。从改善幅度来说，28个城市 PM2.5 平均浓度均同比下降，而且都满足改善目标的这个持续进度要求啊。降幅排名前三的城市分别是石家庄、北京和廊坊市，分别下降 54.8%、 53.8% 和 45.5%。 那环保部介绍说，根据中国气象局、中科院等多个单位的预测分析，预计一月下旬至二月上旬啊，冷空气偏弱，污染过程会比较多，各地呢应该继续加大治理力度，采取针对性更强的措施，提高治理效果，积极应对重污染天气。 昨天我还播报了一个橙色预警吧，但是今天早上起来，我自己亲身呼吸了一下，目前这会儿还可以， 还没有，还在行程当中啊。 对对对，大家出门得戴口罩啊，这不是开玩笑的。我们再来说说车的事儿吧。2018年的北京市小客车指标仍通过摇号和轮候方式配置啊，这是从市交通委了解到的消息。2018年北京市小客车配置指标呢，将继续通过摇号、轮候等方式获得。2018年小客车指标总量为10万个。据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呢，2018年北京市机关全额拨款事业单位不再新增公务用车的指标了。单位或者个人应该在取得指标之日起12个月内完成这个登记手续。2018年小客车指标总量从15万个降到10万个，其中新能源指标保持6万个不变，普通指标由9万个减少到4万个。实施细则明确呢，今年小客车指标仍然通过摇号轮候来配置。此前曾经有说法说可以通过拍卖方式获得金牌小客车指标，但这一方式暂未得到相关部门证实。就还是老办法呗，是吧是吧， 对、 好，再来关注一下，在刚刚过去的110宣传日上，北京警方通报2017年全市110日这个日均接待群众报警20000余件啊， 其中每天平均， 对， 是吧， 其中求助类警情最多。据了解说110全年接警电话当中呢，只有1/4是真正需要民警出警的，此外呢还经常有一些非警务咨询求助，比如说路面积水啦，服务投诉啦。据统计2017年啊，110引导和转接至12345其他政府部门开展联动处置是97万个，占全年接警总量大约 15%。 另外呢，警方也在探索一些多元化个性化报警方式作为补充，比如说这个12110短信报警以及北京110 APP报警平台已经全面使用。 哎，这个 APP 下一下吧。 这个呢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就在前天晚上我刚刚就是 拨打了。 没有，跟我一个在做警察的朋友 交流 学，然后呢、就是你知道约他出来一次有多难啊，就是他跟我在那说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类似于全年无休的状态， 时刻准备。 对，因为是这样，虽然说我们有的时候比如说他们要连着上24小时可以调休一天，但是呢他有的时候他调休的这个日子呀他也要随时待命啊， 对，有突发情况人还得这个上班呢。 对对对，随时待命还要上班。然后尤其说晚上，我说晚上那你这个没事应该能眯一会儿吧，他说哪能啊， 也不行， 你也想想一般事儿都发生在晚上，所以呢他根本就 做缺德事儿的。 对对对对， 就是晚上。 然后呢你像各种，就像刚才这个新闻里说的各类的警情啊，比如说有夫妻吵架的还有什么钥匙丢了打不开门的， 所以 等等的， 为咱民警啊叫好。 哎，对，他们说民警啊，他干了这个以后才知道民警真的是 辛苦，真不容易 啊。 而且你知道这个就是接报员呀，就坐在那儿，大家觉得接电话累什么呀，也非常辛苦。哎，他要分类处置。还有那个别人，前两天好像外地吧，有一地儿有人打电话，哎，那个我这赶火车快迟到， 对对， 哎呀，我跟您说，那个您是犯法的，就是您占用了这种稀缺的资源，公共资源。 那哥们儿是火车快赶不上了， 让人让火车等他二十分钟。 对，给110打电话说，您能不能跟火车站说一声，让火车等我半小时啊？ 人家一说您这个要求我没法满足，哎，我这个是有困难，你怎么不管？好，您这困难我们管，别人这困难怎么办？ 对，真的是， 您就是别人的困难。我觉得 最近这个高铁的事情啊，就坐火车的事儿频发呀，有 这个，因为它好啊，大家都愿意坐。 不是，还有一个，对， 都来了， 还有一个，前两天又是哪个地方，又有一女性又拦这个，她是跟老公啊在高铁上吵架，等中间站休息的时候呢，中间站休息的时候，老公就擦窜出去了，就走了。啊，就下了火车了 啊，拂袖而去。 哎，这媳妇儿呢，就打电话说你回不回来？你回不回来？那关键他打电话的地儿就是站在这个门口，不让这个火车关门。 这种事儿得赶紧刹住，此风绝对不可长 。 对， 得严惩， 让他们知道这个受惩罚，付出代价啊。 对， 不是开玩笑。 来，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市这个 价监局 调查快递单收费情况，说需要明码标价。我们来看一下，因为这个问题呢我们前两天也有报道过啊。 对，针对媒体近日报道说呢快递单不是免费的吗，北京市价监局呢就快递单费用收取的情况向北京地区运达、圆通、申通、顺丰等公司开展了调查。市价监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呢，快递公司可以决定是否收取快递单费，只要做到明码标价，按标准收费就即可了。市价监局有关负责人提醒消费者，在寄送快递的时候，我们有选择查询价目表或者价目本的权利，有拒绝支付未与标明的费用的权利啊，就您没写明白我可以不交。消费者在消费的时候如果遇到价格问题，您也可以拨打12358价格举报热线并提供相关证据。 这个呢我们就在那天说这条新闻的时候，我们里边听众当中的一位快递员就给我们发过来消息，说这几个快递单啊为什么每张收4块钱呢，是因为这个快递单是快递员自己买的啊，所以呢 自己买的， 他们是自己买的，跟公司买的。然后呢有的人要寄快递的时候一撕一沓快递单，他说您想想，我一单快递我挣1块钱，我最后买单子我赔3块，是吧，说我们是真的是被逼的。所以我听了这个以后我倒是有一建议，你可以就你第一张我是免费的，但你要再多要我可以收费。 哎， 对吧， 你这也属于人家这，只要你写明白了跟人家说清楚， 对 对吧，你看那个 餐馆那毛巾上面写着，嗯、哎，这1块钱 啊。 他、哦、有的人特坏，他写在那折叠那缝里头， 嗯嗯， 用完了突然发现，哎，这还有1块钱。 好，那今天呢，跟大家一起聊的互动话题呀、啊，咱们说一说传家宝。 对， 或者您如果您有传家宝，你也可以说一说啊，您家有什么传家宝？然后呢，你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你准备留什么东西给自己的孩子作为传家宝呢？ 嗯。 这首歌叫珍惜啊，我们来聊一聊值得大家所有人珍惜的传家宝，看看大家准备用什么传家宝的。当然我们今天早上真的是有好多的新朋友啊， 是是是， 周六有一这个点看来有一批固定的听众啊在听着我们的节目，他的还有一位叫做胡静的，还有这个 夏天对， 嗯，雨轩宝贝儿，还有这个王子快乐小子，哎呦嚯， 平时少见， 哎，真的平时就是，嗯， 对对对， 这个都来了啊，跟我们在聊的，说在哪互动，就在这儿， 啊， 我们看到您了啊，看到您了，嗯，跟我们聊聊您的互动话题呗， 别动， 您家里有没有什么这个传家宝？然后如果让您留一个传家宝，您准备给孩子留个什么当传家宝？ 是 是吧？ 是，嗯。这个一丹也起来了，支持两位大朋友，起来我做好吃的，边吃边听你们很快乐，吃完我再睡一会儿。 哎呀好，嗯， 这是把这个准备做传家宝吗？吃饱就睡， 吃饱就睡啊， 好样的。 哎，让我想起了，嗯，好，当然他还说了，他说他要做什么当传家宝呢？他说最近迷上了石头和玉 哟， 初学当中啊，但觉得大自然形成的这是神奇， 是神奇。 比如说金丝玉当中的发丝好细好漂亮，还有玛瑙的形成，关于石头有很多的地理历史，自然的知识，还有美学的想象，还有诗，这些简直太神奇了，值得给下一代留存的。不过女生玩石头的好像真不多。 谁说的？女生带的多 啊， 但是这个水可深啊，你把这慢慢的了解。 对，这个当然，我觉得关键，你看人家学其中的地理知识啊， 文化 呀，诗啊，这个好啊， 不像我们， 嗯。 看见就是钱， 那，哎，好， 笑对人生，两位好，我已经在路上了，我是做商超配送的， 嗯，哦， 哎， 这个大清早起来也是很辛苦啊， 是是，就得趁黑赶上，嗯， 每天早上有的时候我来上早节目的时候，我就看到咱门口有一个那个超市门口， 啊， 就是一定停着很多货车，因为他们大清早起来就要配送到， 我以为都是给你进贡的呢， 哎呀好，我就是我都从那拿几箱， 哎，要不你老一身汗来上班呢，哎，可爱多老梁说我留下家风朴素、诚实、善良、勤恳， 哦，留个家风， 哎，传家宝是家风 哦， 朴素、诚实、善良、勤恳，哎呦，这说的真好， 嗯，嗯，好，来再来看一下啊，有一种幸福叫简单，说了啊， 我家呢，从妈妈那辈儿啊，就是手工艺者，制作绒鸟绒花。 哦、 现在老妈岁数大了，把手艺传给我老公了。 哎、 哦，要说传家宝，那是我家现在有妈妈那代和老公这代做的作品，手艺和作品会传承下去。这好， 你这属于负责宣传的干部， 哎、 这是别人做，你在这儿说、 啊。好， 为什么没传给你呢？ 哎，就是学不会。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保持互动，我们继续和您说新闻。您别忘了我们的互动话题是，您有传家宝吗？如果您那个您想让您给后代留一个传家宝，您会留什么啊？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这无名不会把传家宝发上来了吧？ 啊，这好，两颗掉了的门牙啊！好，来，接下来看一 宝贵了、啊、 看一下其他方面的一些文化热点啊。咱们来关注一下中年男演员能不能稳坐演技派这个宝座、啊。 这些人都是谁呢？ 嗯， 高分热播剧《琅琊榜之风起长林》当中，黄晓明饰演的角色即将下线，观众也纷纷表示不舍和挽留。 哦， 所有剧迷认为他告别了油腻的霸道总裁路线，克制的表演很有看头。他个人呢也完成了从不被看好到收获点赞口碑逆转的这么一个过程。 嗯， 实际上呢，对于黄晓明、邓超、佟大为等正值当打之年的男演员之来说呢，他们需要进一步好好规划精选角色，才能稳坐演技派啊这个位置。 嗯， 不惧后来者的挑战，不负观众的高期待呀。 嗯，黄晓明也说了，自己在40岁之后将、要将重心放在演戏上，要和好的团队合作，回归表演初心。那从黄晓明接下来即将亮相的两部作品，电影《无问西东》啊，和新剧《你迟到的许多年》中，也能看出他的规划。哎呦， 这 黄晓明已经算中年人了，这让我刚才 你多大了？ 哎呀，我25。 嗯，哇哇，那好好干呐！这个据说这《无问西东》不错，我还没看呢。 嗯、 啊，再来说说这个靳东吧。 嗯， 那这个看起来也是中年的感觉了。他的表演水平呢没有忽高忽低，但是近年来也陷入在人生导师的表演套路当中， 嗯、 欢乐颂啊，我的前半生，外科风云。 嗯， 他演的老是一副对别人指点人生的样子、 哦、 啊，风格就比较类似了嘛。所以这个演多了也不太好，因为定型了、 嗯、 就看着就没意思了。 对，但是其实是因为他这个形象也确实是。让人感觉一看就是那种啊，这个 大哥可靠、 大哥、叫睿智长者、 哎、 那种感觉， 就对什么都悟透了、 啊、 那劲儿哈。 哎，好， 感觉就是你啊， 啊，哈哈，叫大哥。来看一下、哦、 哎呀，领导我要举报。 还有呢，就是最近惹人关注的中年男演员就是刘烨了、 哦、 对吧？ 对 对, 对， 曾经拿下很多表演奖项的他呢，的表演能力是得到公认的，但是今年表演作品不多，观众认为他有一些浪费时间、啊、 有点 对。在演员的诞生当中，他点评的风格温吞，善于鼓励新人，不少观众觉得刘烨在多档综艺节目里混得风生水起，收获人气，但是也在消耗才华。而翻看他接下来的履历，也只发现一部和就是他和林依晨搭档的电视剧叫《老男孩》等待播出。 对， 这对于一个40岁本来受期望的男演员来说，是否有点太不着急了呢？ 嗯， 就不缺钱，你知道吗？ 我也觉得是，这大家说的有点客气啊，其实稍稍有要需要悟一下正业，好吧，刘烨。再来说邓超，哎，如今是大荧幕上的主力演员了，但他的表演水准给大众的印象也是起伏不定。喜剧当中呢，他就不太让大家喜欢，票房也就一般。 嗯， 观众可能更喜欢在《烈日灼心》这样当中深沉偏神经质的这种表演。业内和观众几乎相同的意见是，他还需要更多好戏来彻底奠定演技派的这么一个地位，就像段奕宏一样。所以在张艺谋三国题材的新影片《影》当中呢，他一个人演两个角色，和胡军、王千源有对手戏。应该还是说有期望吧。 哎，好， 胡军的演技也有待提高，我觉得。 这个加油加油啊，这些中年男人们。嗯，那个我们来关注一下另外一个消息啊。近些年来，围绕着有偿归还产生的争论一直没有间断。有人认为拾到财物无偿归还是美德，也是天经地义；也有人认为拾得者为失主避免了损失，归还失物也付出了时间和精力，获得了相应的回报，也是合情合理。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啊、对，这是日前有一个调查，也是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啊，对2003名受访者进行的一个调查，81.3% 的受访者就认为有偿归还合理，56.5%的受访者认为有偿归还有一定的正向激励作用，能够鼓励归还的行为。 嗯， 43.4%的受访者认为呢，有偿归还是更加务实理性的拾金不昧的方式。 哎， 我们来看看它这激励作用。还是有吧， 反正 还是有， 对，肯定还是有。我觉得这个东西你得协商，愿意给，然后呢，就是还有的人是不好意思要啊，就是给也不要啊。其实有的时候，往往你会发现事情是这样的，很多时候是这样。比如说人捡了我东西，我要主动给他钱的，一般都我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嗯， 反而你老不你人家捡了你东西，连句谢谢都不说。那人家心里那火就上来了， 对 吧？ 对对对对， 来，你给点钱吧，是吧？啊， 所以我觉得可以规定成就是可要求有偿归还， 嗯、 对吧？ 而且价格你得 有个限定，你不能满天要价。 是啊， 愿意说，比如说咱就愿意拾金不昧呢，也挺好的。 嗯，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看看大家家里都有什么传家宝。 我们出发吧，每天七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好，来来来来来，咱们看一看大家发过来的微信。 留点什么？艾凯的说，我知道留什么了。 哦， 今天早上的实践让我有了这个想法，我得买一个遥控收音机。 哦， 爬起来打开收音机，然后爬回床上躺着，实在太累了。 哦， 就为了我们出发吧，我准备把遥控收音机作为一个我们家的传家宝。 哦， 收音机有遥控的。 这个好，就怕你孩子接收到的时候已经听不到我俩的节目了。 不是，这收音机能挪 啊、 哦、还遥控个什么劲儿，它也不是电视，不可能拿、 还有很多朋友可能是新朋友啊，给我们发微信以后说是、怎么说老外故障啊，他那个没故障我们能看到。 就那样 啊，他就那样啊、就对对对。 您就直接跟我们聊文字聊，找到北京文艺广播，说您准备留什么当传家宝就行。 哎、还有我们有好几位听众朋友啊说了，就是他们都是老年朋友、早上老早就起来了。 您好。 然后呢那个好山好水说，我啊上了岁数了，醒得早，但是你们年轻人这么早来播节目陪伴我们真是辛苦。您看谢谢您。 客气什么呀， 哎呀好，不客气不客气啊。 我就让大帅一人陪您。 嗯好。还有我们看一下啊，孟亚丁说了，昨天刚看了无问东西。 无问西东吧。 啊、无问西东啊。 他不喜欢哦， 他说真不敢恭维，不太好看。 哎，那我也看看去， 跳跃太乱了啊。 哦，我看看你看，大家这样，咱们这个家风啊就不用说了，咱改天再聊说、咱就说个实物， 说个实物， 实际的物件， 对，说个实际的物件啊。 对对 对, 对, 对， 你比如说人这位小老虎啊，这个说了，我老妈有本发黄的24孝， 我的个妈， 他要留给我，让我好好保存。我觉得也挺好，我就把它传下去吧，这挺好、 对对对， 对吧？里边既有了我们之前说的这个家风在里边了，对吧？有了孝在里边了，还有一个实物的东西。 反正批判的继承吧，那里边也有过分的 啊啊，这就有一些什么这个 无后为大这段的， 对对什么。啊， 这你也不会听的，我估计现在人也不管这个 什么卧冰求鲤，是吧？ 对对，现在 你也没法做了，对吧？嗯， 哎呀，妈妈也不干呐、 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跟我们聊一聊，您有什么传家宝吗？如果让您给后代留一个传家宝，您准备留什么呢？食物的东西啊。 去英国过春节是什么体验？年夜饭定在切尔西的米其林餐厅，新衣是在萨维街定制的手工西装，全新捷豹 XFL 开启新春礼遇，38.8万起，尊享2年0%利率、20000元置换补贴与好礼三选一，让你花省下的钱在英国享受中国年。详询捷豹贵宾专线400820-8955。 麦德龙又开新店啦！北京丽水桥商场1月17日盛大开业，优享贵会员专享3件95折，精选商品6件最低8折，购物满488还送88元折扣券，快来朝阳区安利路3号1幢1层购物吧！ 一

早起忙着的朋友很多呀。 哎，对啊，没想到我们今天早上是周六的时候，大清早路上还有这么多人，包括在家里还有这么多人在听我们的节目，简直是太感动了。 目前看路面上还是很通畅的。 嗯， 您这出来都不受影响，像韩卫东说，我都到单，我4S店根本不休息。 哦，哎，谁啊？ 韩卫东啊。 哦， 4S店的。你干嘛？你要跟人认识？ 对，你 你又好，我知道了。 卖什么车的？嗯， 哎呦我的妈呀！ 这个 摇上了 啊？这我这不找他借一辆吗？ 哎呀，防火防盗防着你吧。 哎，来看看大家的传家宝啊。然后呢，包括如果您想要给孩子们留个传家宝的话，您准备留什么？ 是是是， 诗诗说了。那我就把我和我先生的博士学位证书保存好留下去，希望能够教育后代要努力学习，让传家宝越来越厚。哎，这个想法不错 哦， 不是博士，人家都是， 对对对对， 两位博士， 然后家里全是博士后，之后说，哎，这是谁的博士证书？哎，快拿一边去！ 哎呦，这个好， 真不容易，真不容易啊！ 哎呦，这个真是，你想想， 说教出来的娃， 嗯。你想想以后家里啊是这样，就是那个博士这个证书，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 哎， 六个， 很多嘛， 哇，天哪， 你要哪一款？ 叫博士之家。 哎呀，太棒了太棒了， 这好这好， 而且你看长得还挺漂亮。 嗯，哎，干嘛小声说？你大声说，漂亮。 你这么说容易吓着博士， 哎，就吓着她老公。来看一下还有其他的朋友啊。 对，盈余说了，哎，我从小是外婆带大的。 哦， 哎呀，外婆临走之前给我留下了一个镯子，现在我一直带着。 哦， 也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但我要把它传给我闺女，把外婆的爱一直传下去。 哎，其实东西啊，我们就想说说这些东西您要留下去的意义是在哪儿， 是 对吧？ 这怎么 你比如说你他等于有时候有的东西可能它不贵重，它不贵，你就像我们这个109说了啊，你看我的传家宝呀，不是金银财宝，也不是古人的名人字画，更不是古代瓷器，而是这个，他给我们发过来照片，是当年他的共青团员超龄离团证， 对，这么一个纪念证，当时是有的。 哎，其实好像是，啊，其实我当时在离团的时候，我内心也是，哎呀， 波澜起伏了一下， 小唏嘘了一下，哎，就觉得自己这就离团了， 35岁吧。 不是27岁离团 哦，那我是干部，所以离得晚。 哎呦， 你不知道吧？ 就等着这个呢啊！ 你不知道吧？ 哦， 原来是咱们台团委副书记。 哎呦，这领导 退下来已经很多年了。哎，不不不，那个时候组织大家呀，开展团员的活动啊， 哦， 真是特别好。 嗯， 包括其实35岁以下的青年党员也是团的工作范围。 哦， 哎，我这业务知识还…… 哎呦，真是挺好，挺好， 很荣幸，很荣幸啊！ 好，来， 所以我们就说，您留下的传家宝不一定说，咱就大帅说不一定多贵， 对。 关键是心里边您觉得他 能讲出故事来， 对， 这才关键啊， 您非留一个瓶瓶罐罐有用就行了。 哎，对， 我们家东西碍着别人什么事儿？ 对，还有宇轩宝贝啊，晨晨呢，啊，我们都看到你们了啊。 嗯， 这个宇轩宝贝还说，我每天工作的时候都没法打字儿啊，我工作可能是动手， 哦， 所以呢，我每天就只能听你们的节目。哎呦，这让我们特别感动， 谢谢 啊， 真是。像这个格言猫头还说了，好几天没听到高大爷的声音了，我甚是想念他。 嗯，甭急， 嗯，他又不知道跑哪儿疯去了，我跟你说。 哎，这回说的有道理。 嗯， 我们有证据。 哎，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为大家说新闻。你还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聊一聊，您如果让您留一个什么传家宝给后人的话，您准备留个什么呢？ 嗯，8 7 6 5 4 3 2 1，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体育方面的消息啊。 好好好，首批北京冬奥会特许商品零售店开业了啊。 嗯， 2017年12月16号北京2022特许商品官方网店上线正式运行。那么经过北京冬奥组委会批准呢，在线下开设的首批7家销售北京冬奥特许的这个商品的实体零售店本周也同时开张。本着分布合理方便购买的原则，北京冬奥组委批准在北京河北等地首批开设15家特许商品零售店，其中首批开业的特许商品零售店有7家，分别位于王府井工美大厦、故宫博物院、资和信百货商场、菜市口百货商场及其大兴店、前门大街和奥林匹克公园的北京礼物店内啊。 嗯， 此外呢，本月在 境外地区也有特许三家特许商品零售店开业，位于石家庄市、上海市和南京市。张家口赛区的特许商品零售店正在选址规划中，预计呢二月底之前就完成装修就开业了。 嗯， 卖什么东西呢？一共有140多款， 嗯， 徽章、钥匙扣这种普通的金属制品，金银条以及贵金属纪念章、服饰。服装、文具、陶瓷、纪念油品，哎，六大类的商品。 哎，嗯，这挺好。 嗯， 好，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柯洁再谈人工智能的比赛。好，日前呢，围棋名将柯洁亮相第31届全国业余围棋锦标赛的论坛啊，和大家分享围棋和养老养生的话题。 嗯， 那谈到围棋呢，对自己健康方面的影响，柯洁认为，虽然情绪化会影响健康，但这也恰恰证明自己是有血有肉的人类，而围棋带给他更多的是身心上的快乐。 嗯， 当被问到说如果再战人工智能，心态会发生什么变化的时候，柯洁诚恳地说，如果有很合适的机会，有一个很强大的人工智能，同时棋迷观众也想看这样的比赛，自己就有责任有义务去下。如果真有这样的比赛，我肯定是以一种回馈球迷、回馈棋迷、这个回馈社会的心态去下这个棋。去年跟阿尔法围棋对决时，我非常想赢一盘，但现在我的心态完全不一样了，我会轻松的去应对今后与人工智能有意思的对决和挑战。嗯， 哎，我倒觉得这种放松下来的心态啊， 嗯， 更有可能发挥好。 哎， 对，当然人工智能呢，这咱们也难说，我也不太懂， 啊， 是搞计算机的哈。 哎呀， 这个 东西你想想，搞这种， 它都预算在里面， 预算的东西，你肯定算不过它呀，对吧？他一秒钟算多少？ 但是柯洁，我觉得已经非常厉害了。 嗯， 哎，你让我去，人都不让我去。 哎嗨。好，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昨天进行的另外一场这个比赛吧，啊，就是 U23 的国青队的比赛啊。哎呀，这个昨天是遗憾的输掉了一场比赛，那输掉了，输给了这个 哪儿输哪儿呢？来说说啊， 是输给了那个乌兹别克斯坦啊。然后呢，作为东道主啊，其实我们还是有机会的。本来啊，如果上半场的这个韦世豪打进那个世界波。这个上半场打进的那个进球没有被吹，如果韦世豪打进的能打进那记压哨的世界波的话，那可能我们就提前锁定一个小组出线的资格了。 这都是假设呀， 哎，都是假设，当然都没有呈现啊， 但也不容易啊。 嗯， 这是在哪儿踢的呀？这比赛？ 中国。在中国踢的啊，然后呢，但是呢，就是说，其实乌兹别克斯坦啊，也一直以来十多年了，真的是中国足球的冤家，好几场生死战，咱们都是输在乌兹别克斯坦身上。 这人家实力确实厉害，而且好像就能克制咱们哈。 哎，所以呢，这个有点让人遗憾，当然也有评论提出来了啊，因为这场比赛。就这次比赛啊，韦世豪也是已经加入到北京国安的韦世豪啊，表现非常的 抢眼、 哦。但是呢，媒体也说了啊，如果只有一个韦世豪是走不远的啊，底蕴缺失，心理稚嫩，这可能也是输球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哦，对，你可着一个人累，那怎么着也是不行。 对，当然还有一场比赛，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在1月15号的下午4点，中国将会对阵卡塔尔，到时候大家关注一下。 这个你预测一下，对阵卡塔尔这个。 哎，卡塔尔不好踢啊，卡塔尔是很强的 哦， 啊，很强的。这个， 哪儿比咱们弱呀？你说说。 哎，没有哈。 哎，为了增加这个信心，咱们组一个队儿 啊，就跟国足踢。万一我们赢了呢？ 哎呀，不行，我来守门啊， 哎， 我掌控一下这个情况。 哦， 人赢不了，人家那水平，我原来就做过门将，就是守门。啊， 我也是门将。 咱们这儿就富裕着不动的特别多，场上就高磊一个人呼哧。 知道我们为什么都当门将吗？就靠嘴说，你知道吗？你过来呀！ 哎，然后球过来我就躲开。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这个保持互动啊！您还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一起聊一聊，说一说，如果让您留一个东西作为传家宝留给后代的话，您会留什么？ 为什么呢？ 或者您家里现在有什么传家宝吗？ 是。 多年前跟你手牵手，你都害羞都不敢抬头，只会傻傻地看着天上的星星，你就是那么的纯净。直到你收到上榜的通知单，我的心里就变得很乱，不止为你而高兴，还为自己忧愁，只好就放你走。不明白， 事，当你最寂寞的时刻我陪伴你，给你我的安慰和鼓励，自己矛盾的私心让我每天忧愁，只好就让你走。 看看啊， 哎， 这个大家把家底儿都报告给我们。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其实我们不是非说那值钱的啊，您觉得有意义就行。 有意义的。 对，你像波波先生说，我就把我那些藏书全留给后代。 哦，藏书。 对，知识嘛，无穷的宝库啊。 哎呦，但是我搬过书，我知道这个书是很重的啊。 就是说，您最好少搬家。 来看一下啊，这个有一位快乐每天说了，我妈妈呀有一块袁大头，大家都知道吧？ 银元， 银元啊。听说当年呢是老爷啊，是八路军，然后呢，当时作战的时候啊，子弹正好打在了这块袁大头上。 我的天哪！ 救了老爷一命， 哎， 妈妈就把他留了下来当传家宝。这有意义， 必须留下 来。这简直了，这火， 对不对？因为老爷很好，才有大伙嘛。 对对对对对，火、哦这个， 太棒了，太棒了！ 这要没有这块袁大头，我跟你讲， 这可不是一般的银元那种概念了。 对啊， 救我一命！ 对对对，火。 再来看黑白年代，这不一样。我结婚的时候有两个存钱罐娃娃， 哦， 我要把它好好留存下来，给我后代。传下去 哦，等他们再结婚的时候再弄俩存钱罐娃娃， 哎呀， 就是四个，哎，您这 为了 子子孙孙无穷尽也， 为了省地儿，我建议你们做套娃娃，是吧？你要是按照你那出现一个连可受不了。 好，来看一下啊， 比搬书也不是轻省。 灿烂阳光说了，王一大帅周末辛苦了， 您好。 前两天啊，收拾抽屉。几十盘儿子小时候讲故事朗诵去电台做小嘉宾做节目的磁带我都保存的好好的， 真棒。 儿子有一天突然听到这些录音奶声奶气的可好玩了，他惊喜说，妈妈呀，这您都还留着呢。我说对呀，等有空我将这些转成音频资料保存下来都给您留着，不是很好吗？你说这个 妈妈还挺有礼貌。 哎呀， 都给您留着 啊，都给你留着，不是很好吗？ 这个我觉得妈妈一看是做档案工作的。 哎，好，有心的妈妈， 还能保密， 有心的妈妈。但是这个呢，你只能是你传给你儿子，那你儿子没法把这个往下传了呀。 得往下传，听听爸爸讲的故事，小时候爸爸怎么搞的？ 听爸爸，哎，有一个首歌，听 妈妈讲。 哦，对对对， 这就听爸爸之后就听爷爷， 哎， 听太爷 爷，爷哎， 听老祖宗讲故事。 对，哎，我觉得这个如果真的将来有一天，我，哎呦，你这么一说，我觉得太有意义了。 那 你说将来我这个， 他想给自己弄 啊。二十代以后啊，这个我的这个这重孙子，突然说，哎呦，我们还能听见老祖宗的话。哎呦，那感觉， 那他要在那脏皮你怎么办？ 哎呦，我得把节目留下来。 哎呦，把我抹了去啊！不好意思见你们家人。 哎， 糊涂旁观者说，我想了想，我给我孩子能留下，就是他出生之前，我攒了小30年的邮票。 哦， 这绝对是好东西。 哎呦，这好东西，这邮票可真是 又有知识， 嗯， 哎，又有意义。 2006也是，我准备把收藏的邮票和纪念币都可以留给我的后人啊、原来有这么多收藏爱好者啊！ 如此一提，我的邮票哪里去了？ 哎，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您这个说新闻。您还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说一说今天的互动话题。您家里有传家宝吗？如果没有的话，您这个准备留给后人什么样的东西当做传家宝吗？为什么？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传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来看一看大家的这个一组实用资讯啊。 好， 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系列活动日前启动。春节系列活动包括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脱口秀达人线上征集，2月1号脱口秀晚会暖心工程活动，2月12号春节特别节目，以及除夕到初六的春节节目展播等丰富多彩的内容，区别于常见的歌曲、相声、小品等表演形式。今年北京电台广播过大年将全面创新，主打备受年轻人喜爱和推崇的脱口秀表演形式，通过演讲、脱口秀等方式回归声音本质，展示声音魅力，营造精彩幽默的现场氛围，全线打造欢乐好声音的概念。 这脱口秀应该你去啊，我觉得 这没人通知啊，这 不是，他这可能需要导师 哦。 哎，比如咱俩一人导一对儿。 哎呦，那我可不敢导哈，万一有天，万一改天有人说我作假，这就受不了了。 来看看电视剧啊，由黄宗泽、米雪、关菊英等主演的《溏心风暴三》终于迎来了最新的一波最后一波的更新。 嗯， 大结局当中呢，黄宗泽迷途知返，王浩信终于追到了女神，两个家族也是终于消除了芥蒂啊。合家欢大结局又掀起了一波情怀风暴。 哎，好好好。 实际上他这一个不，这电视剧很好的 啊，是吗？ 对，这个是 TVB 的香港电视剧啊，非常好，这已经拍到第三部了。其实他说出了一个情感内核，就是一家人最重要的就是整整齐齐。 哦， 就都在 那 啊， 一家人嘛，最重要的就是开 开 心 心 啊。 哎，给你喝点我煮的甜汤吧。 哎，好， 哎，你看看这电视剧真的不错， 是吧？嗯，好，另外再来关注一下百老汇原创音乐剧《律政俏佳人》正在保利剧院演出当中。据了解说，这一版原版音乐剧啊，《律政俏佳人》的团队来自美国纽约百老汇，是百老汇音乐剧的巡演版本。扮演女主角艾丽伍兹的玛丽丝·麦克利介绍，剧中的伍兹最开始是姐妹会的代表，是一个善良的女生，对大家都很好，但是开始她的自信心不是很足，对自己的要求很高，外在条件的关系呢，对自己没有信心。后来伍兹才发现他有很多能够展示给大家的东西。演出呢将会延续到周日。 你对这种 嗯 美女电影这百老汇剧， 哎， 其实这个戏挺好的，就是说它不仅有外在， 嗯， 还更有内在，你知道吗？ 好， 我们再来看看江山领衔主演的话剧《守岁》，1月26号27号在北京保利剧院连演两场。由韩红担任出品人，电影《风声》的导演高群书首次跨界话剧来出任监制。 嗯， 这个有点意思。讲的是什么呢？同一个家庭里不同年代的三个女人之间产生的误解，化解分歧，彼此关爱的感人故事。三代母女在除夕夜伴随着外婆模糊的记忆，找到了生命对于家的情感凝聚，明白了家的意义和珍贵。 嗯，哎，好， 这跟那电视剧有点像。 嗯，好，再来关注一下，世界著名歌唱家普拉西多多明戈将于2月2号再次登上国家大剧院的舞台，演出法国作曲家马斯涅的经典歌剧《泰伊斯》，然后呢饰演其中的叫阿塔纳埃尔。 哎，对， 国家大剧院副院长朱静介绍说了，多明戈呢，虽然年近八旬，但依然是在不断的挑战《泰伊斯》当中的这个阿塔纳埃尔这样的新角色。大师对于歌剧艺术孜孜以求的态度，深深的是感动了大剧院呀， 真不容易。 火，这个真的， 啊， 多明戈还能唱呢，哇，这厉害！ 我们也要说到那个时候， 嗯， 就是不早。 哎，好， 可爱的小朋友们，关注一下多媒体魔幻现实舞台剧《发小天台之芭比哪吒城》。 嗯 啊，将于2月18号到22号春节期间登陆咱们经演民族文化宫大剧院啊。 嗯， 讲述了一个城市寓言，一位神秘的百问大爷。 哦， 一盘玄机叵测的棋，让封印600年的龙王从芭比哪吒城的传说中穿越到2018年的发小天台。 好， 和三个性格迥异的孩子在新北京经历各种新奇的冒险。 好，请他们吃麦芽糖。 生活，白天温柔低头，采取个温柔，自尊自善过。 看看大伙儿的传家宝吧， 哎，看看大家传家宝啊，嗯嗯！ 你把手机留下去吧。 哎，对，我准备把我这破手机，就是某水果的手机留下来啊。现在不摔都不亮， 绝杀！ 每次得让它亮起来，都得摔它一下啊。 哎，往我这摔啊， 好， 更亮不了。 看一下， 静心说，我想把姥姥给我的银镯子给闺女，今年我49，大姐， 哦，银镯子，哎呦好。这种老人留下来总是有 银镯子，具体放哪儿啊？ 哎，你要看我们这应该是个气球吧？这位朋友 就是 头像是气球， 像俩放大镜，啊。 他说我也不知道什么能当传家宝，但是我10多年前捡过一枚2毛钱的硬币，就是面值是2毛的，两角。 哦，那好多年的钱的了。 哎呦，现在还真是不好找了。 没有， 没有是吧？ 硬币2毛钱的现在没。 对，说挺稀罕的，我准备留给孩子了。您也真是够。您这什么时候捡的？您 年的？你看底下写着年，哪年？ 81年吧。 81年，哦，那正是我出生那年呀。 哦，火，哎，应该是。这 我是问你要还是不要？哎，不要了，不要。小明说了，哎，我们家传家宝是奶奶给我闺女留着的。 哦， 93年5毛钱的钢镚儿。 哦 啊，91年整版的猴票。 哦， 73年的茅台。 哦，火！ 不是您那茅台看看吧？那您要封的不好， 哎， 它可能飞了，就是，挥发了就。 哎，我跟你说呀，这个王一庆，你挺厉害的啊！ 我怎么了？ 他把那个5毛钱的那个居然是钢镚儿 啊！ 我查了半天， 他写的就是不是 他发的是钢镚， 对对对对对，是个外国品牌。 哎，我当时看了半天，我想，哦， 这个留着也没什么用啊，这东西啊。钢镚儿，就我们北京管硬币叫钢镚儿， 嗯啊，我这个我知道 啊， 但是我想了半天，我想钢笔，我就反正， 哦，钢笔也有可能 啊， 哦， 对 对， 那不用说年份，嗯，钢笔就不用 说年份。来来来，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位嘟嘟说了啊，嗯，我有两个想法，我觉得他想法挺好， 挺有意思。 他说一是我想把我们家呀 啊 03年的威驰汽车给留下来作为传家宝，不仅仅因为它是我的第一辆车， 嗯， 也是因为我特别喜欢车。其实我挺喜欢改装车的，当然国内的法律现在不支持，所以没有办法实现。 对对对对，遵纪守法。 哎，不过比较好的是呢，国内的法律也在逐渐放开， 哦， 我就想把它留下来，让它一代改一点，一代改一点，哪怕不能再上路，也可以作为国内改装文化的见证者和发展史。 哦，这想法不错。 哎，这个想法不错。此外呢，第二个就是要留下一段故事，然后一辈子写，就一辈儿写一点，一辈儿写一点，然后呢，活200年以后，哎，写成一部传家史。 这简直是一个集腋成裘啊！ 哎呦，这哥们儿太有想法了。 前提就是你后代得爱写，还得喜欢车。 哎， 你看，先立一家规吧。 哎，对对，先立一家规。必须改车，好。 哟，这家规写清楚点，你简单的写成这样，不一定走成什么样的。 对对对对， 必须改车，改谁车呀？ 对， 见车就改。 嗯， 哎，这二林子也说，我也有收藏的邮票和纪念币，都是留给后人。我跟你说， 对对。 一军香说，就是收音机，收音机就是我们家传家宝 啊。让后人接力听我们节目， 嗯， 啊， 太好了， 祝福我们吧，啊，长命百岁啊！好，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跟您聊的是传家宝，您家里有传家宝吗？如果让您留一个传家宝给后人的话，您会留什么当做传家宝？ 对， 为什么呢？ 去英国过春节是什么体验？年夜饭订在切尔西的米其林餐厅，新衣是在萨维街定制的手工西装，全新捷豹 XFL 开启新春礼遇，38.8万起，尊享2年零利率、20000元置换补贴与好礼三选一，让你花省下的钱在英国享受中国年。详询捷豹贵宾专线400-820-8955。 麦德龙又开新店啦！北京丽水桥商场1月17日盛大开业，优享贵会员专享3件95折，精选商品6件最低8折，购物满488还送88元折扣券，快来朝阳区安利路3号1幢1层购物吧！ 1月1日起至2月15日，新明锐家族新年送福利，购新明锐家族车型，省月供更省购置税，新年让您一省再省，轻松购新车。详询当地经销商。Skoda。 丽华快餐，中国外卖领导品牌，春节期间不歇业，竭诚为您提供订餐服务。 一汽大众新春购车季震撼来袭，1.6升以下车型可享受超值补贴，部分车型选配灯光升级礼包，8大金融好礼，让您从容开启新年。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昆明湖上北风吹。 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为你光波往耳边。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关注旅游天气预报。颐和园景区今天白天是多云天气，最高气温为40摄氏度。故宫今天多云，最高气温3摄氏度。十三陵景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摄氏度。八达岭长城今天多云，最高气温-1摄氏度。南山滑雪场今天多云，最高气温2摄氏度。提醒大家，今天空气质量不佳，出门请做好健康防护。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今年开门红，人保送你见面礼，三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成功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来关注路况，现在北京的各个主要路口和路段都是通畅好走的，提醒大家保持车距，注意安全。北京文艺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6岁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大帅。 您好，我是王一。 哎，已经8:33了，各位动起来吧。 这再不起不合适了啊。说说您打算留什么东西给后代当传家宝， 听听人家家里的传家宝，然后自己想想自己能留什么传家宝。 是 不是 理由、 你还能睡得着吗？ 实际的物品、 实际的物品啊。 兔子 ZZ 说，闺蜜之间总说一句话，你说这么多化妆品你用得完吗？留着给后代当传家宝啊。 啊，你说你那化妆品让我，就是昨天有一个互动的听众发过来的话，我这 媳妇儿 想起来我就想笑，就是那个叫什么鹏的是吧， 刘鹏。 刘鹏说他媳妇儿这个洗澡的时候就各种 黄的 各种东西，沐浴乳、浴盐，各种东西啊， 发膜 什么东西，说简直你那是洗澡还是炖汤呢，对吧？然后所以我就说，你们这女生的化妆品都留着当汤料呢，是吧？来看， 这有保质期。 再来看看啊，还有跟过去说再见说了，我奶奶呀是有一对咸丰年间的青花瓷瓶。哎呦，这也是有年头的啊！说给我和我哥是每人一只。 哎呦， 他已经有儿子跟女儿，能往下传了，但是我还单着。 说你得抓紧，不然你哥那边俩孩子要过去一个。 你这样啊，这 很有可能吧？ 你这样，你呢？相亲的时候你就抱着这青花瓷瓶，哎，你就说是这样，这是咸丰年间的啊。你跟我成了呢，我就有机会传下去了啊。你要不成，这瓶你看看是吧？ 你这个用你的话说呀，增加了摔碎的风险。这天天抱着他出去更危险了。 哎， 王有才说我们家没有传家宝，最多的就是传了两代我爷爷的书。 嗯， 我和我爷爷都爱看书，领域不同，他喜欢武侠小说。 哦， 我一本都没读过。哎呀，爷爷过世的时候，奶奶非说把书一块都烧了。我好说歹说把喜欢的几本都留下来，现在摆在家中书柜最显眼的位置啊。我一直把他们传下去，一半是纪念前人，一半是激励后人。 嗯， 我们有着爱读书的基因呢。 嗯， 顺便说一句，2017年一共读书95本，差了5本完成全年计划。 嗯， 今年努力啊，一年读100本书。 哇，厉害。 我一年才读了20多本。 哎呦， 差太远了。这些书大帅都很喜欢。 对，我这些书我以前还真读《星唐传》，还有其实我当时以前看的是《隋唐演义》，什么施公案， 对， 什么呼家传，什么 三侠剑 啊， 《封神演义》《三国演义》，这我都有。前面还放《 说岳全传》 哦，有 等等的啊， 放一手办，这前面是这有两个大侠。都有。 再来看一下，魔草儿说了啊，我戴这个银镯子是我姥姥结婚时候打造的，后来就给了我妈，我妈又给了我，我准备给我闺女啊。上面的花纹特别的古朴典雅，民国风，不算传家宝，就留个念想吧。然后发过来照片，我们一看，这真是有年头了，都磨出那个古铜色了，我看着都是吧？ 这是不是就是包的银呢？ 哎，好， 你这个让你， 我是不是一不小心给说漏了啊？ 你不要对姥姥留下东西不敬。 哦，好， 我姥姥找你，我跟你说。 来看一下啊。 这个醉猫说，我有收藏的癖好。 哦， 第一次约会时候穿的衣服，虽然我现在也穿不进去了啊，但我留着。 啊， 我第一次和初恋看电影的票根我留着。 哦， 我碰到特别喜欢的东西，比如 CD。我就买两份、 哦、 一份收藏一份听。 嗯， 凡此种种吧，所以我们家传家宝东西已经非常多了，都没地方了。 天 哪， 人家这 有点 到最后传下去的就只能是栋房子了啊。 哎，欢迎宝贝儿来库房参观一下。 哎，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互动交流，说一说您有传家宝吗？然后呢，如果让您给后人留一个传家宝，您准备留什么东西当做传家宝呢？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说新闻。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当然，摩擦儿又给我补充了一下啊。刚才你之所以看出它是那个古铜色，是因为光线的问题。然后，于是他就换了个地方拍了张照，上面好像还是有古铜色。不是 你 这我跟你说， 我今儿晚上跟他老公就见面啊， 是吧？ 啊， 我估计啊，是你穿的衣服有问题，他可能是反 映出来的，对，或者 反你的衣服， 手机壳的光。 哦， 对不对？有可能吧。 你换个手机拍一张， 你加个鼓，那也是铜，不用加鼓了。 好， 对，别甭提了。我们说说旅游吧。 好 啊，镯子先放一边，咱说说亮马河。 嗯， 亮马河畔要建国际化的景观廊道。 哎呀， 水下种上沉水植物。 嗯， 岸边是开辟绿带、步道和景观小品。 火。 景观小品啊， 嗯， 亮马河呢要将周边啊这个浑然一体的国际范儿都打造在一起。朝阳区都说了，亮马河2017年将开工建设40万平方米国际化景观廊道，2019年全面完工。 嗯， 出来之后就是三季有花，四季常绿，还会设置或柔或璀璨的灯光照明系统，24小时的展示这条河道。 哇， 它连着是东北护城河和灞河啊。亮马河呢是城市这个北分洪的重要通道啊，还有这个作用呢。因此呢，河道还将进行清淤和局部拓宽，扩大这个行洪的能力。 哎呀，那您建的时候呢，您顺便把亮马河两边的这个路也给扩建一下吧。 亮马河 每次去那个去那个朝阳，就是蓝色港湾那边的时候，都堵得不行不行的啊。 哎，我知道一条小道啊，我一会儿下节目再告诉你。 好， 这么说了之后，可能 就那地方也堵了啊。 这走着去啊，我说的是。 嗨，走着去，我也知道那条道啊。来看一下，一带一路博物馆将会落户北京雁栖湖。 嗯， 来自北京怀柔区的最新消息，有着国际绘都之称的怀柔雁栖湖生态示范区将建一带一路博物馆，运用现代高科技手段，全面展示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雁栖湖国际会都召开盛况。据了解呢，这个该博物馆选址在雁栖湖北岸，环境优美，交通便利，设有大型停车场，总建筑面积大约1519平方米。目前呢正在进行项目方案征集和设计，预计2018年年底建成，2019年1月试运行。 那来说说密云。 嗯 啊，北京密云快乐冰雪嘉年华启动，预计60000人会参与啊！这是助力冬奥精致密云快乐冰雪嘉年华系列活动在密云南山滑雪场正式启动啦。 嗯， 本次活动呢，时间跨度为全年，嚯！预计呢，人数能达到60000人以上。它都干什么呢？比如说滑雪爱好者网上抢票来滑雪的活动， 嗯， 还有呢，惠民大众滑雪滑冰系列比赛。南山滑雪系列赛、2018年冰雪知识普及和讲座以及青少年体验活动，有几大板块。 哦， 人家说了，正利用北京筹办2022年冬奥会的契机，计划组建区青少年滑雪运动队，为国家培养储备竞技人才，备战2022年冬奥会。 嗯， 哎呀，我是不是参加不了这个青少年队了？ 哎，可以做老年组裁判啊。来看一下这个护照含金量再次提高，免办签证的目的地我们已经达到65个了啊。 Yeah. 中国护照含金量是老百姓高度关心的事情，说走就走的旅行也成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一项重要内容。那据了解说，目前中国公民可以免办签证前往的65个国家和地区，除了阿联酋以外，中国还被波黑签署了免签协定，生效批准手续正在履行当中，到时候呢跟中国实现全面互免签证的国家将会达到12个啊。 嗯 嗯， 那此外呢，40个国家和地区单方面给予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落地签待遇，16个国家和地区单方面允许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免签入境。中国还和41个国家达成了70份简化签证手续协定或者安排，其中呢印度尼西亚同时实行免签和落地签政策啊。大家这个那天我们还在聊，就是如果你去哪儿有免签的时候，你要认清他那免签通道、 哦、 你要走的那个需要签证通道他也不让你换，还就收你钱了 哦， 你知道吧。 所以大家就多学习，出发之前多做做功课啊。 笑容就像太阳般温暖，融化城市里的每个角落和阴暗。你是如此勇敢又坚强，那样淳朴、认真、高贵和大方。亲爱的姑娘，我的巴达羊，不停地努力芬芳他乡。他每天一直想，他日夜一直盼，令他朝思暮想的情郎。秋千上月亮变成心上人，哦哦，它荡在星空上呀唱。你站在人群中央，大家手牵着手欢乐的歌谣，你 的笑容就像太阳般温暖，纯洁无邪的就好像女神一样。当你戴上神圣百合花，万物都在为你起歌唱。亲爱的姑娘，我的妈妈呀，不停地努力芬芳他乡。 好，我们来看看， 不错、啊、 哎，怎么？但是我有句歌词我没听明白、 嗯、 我亲爱的姑娘，我的爸爸呀， 他爸不同意吧？ 不是，有可能，有可能、哦、啊， 要把两头都叫出 来、哎、来来来，这个看看大家的这个传家宝吧。呀嚯，一仗摸着来了啊，这个给我们一上来就先晒了一通啊照片， 哎呦， 全是扇子， 天街小雨润如酥、 哦 嗯、草色遥看近却无、 哦、哎呦， 最是一年春好处、嗯、绝胜烟柳满皇都。你什么意思？ 这谁写的啊？ 真是瘾啊。不是不是、 啊、不是，好。哎呀， 还有叫这这样，晚上见面的时候你都带来吧，别老拍照片了啊、嗯、 来看一下、啊、 我来选一把、 啊、对，他说这个我把扇子都传下去，玉竹乌木菠萝漆还会再收好扇，还会再收好扇子啊、 嗯、那你还会再收，这你给我一把、嗯、我也往我们家传转、 嗯、好， 不要小气啊。杰、 嗯、 子说了，哎呦，老公的父亲呢、啊、健在的时候是我们这一代很有名的针灸师 哦。 哎哎，这个他是走的有点早，老公也没学会、 嗯哦、 啊，什么也没学会、嗯、唯一值得纪念的就是留下一把尺子、 哦、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哎，反正我觉得留下好好用， 哎、 啊、反正留着吧，那都是好东西、 哎、好，来看一下这个王小拽说了，原来啊我妈娘家那在旧社会算是大户人家，我妈出嫁的时候我妈的奶奶送了一些首饰一直留到现在、 哦、 其实吧，传家的不一定是宝，更多的是对家里人的思念。 对 啊， 就你觉得是个宝。 哎，这个其实我觉得可以作为结束词说了啊，说可能东西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是绝对是对前人的追思啊、 嗯、 我们来看看啊，他这都留的是什么，这应该是一个 银簪子， 一个，这是个簪子， 嗯，我们觉得还 是青铜的 是好东西。不不，银氧化了是这个色儿， 哦， 它不发乌嘛，你看发点黑。 但是这个估计多少年没人戴，这个 这手链可能是 手链儿，哦， 手 耳环， 对对对、 哦， 戒指，哎呀， 你应该， 我们觉得是好东西， 哎，好，真的是好东西。 我们这儿马上就要变成潘家园了， 嗯，好。大家如果有什么需求的可以从这里投购啊。 我的妈，康夫说我留着第四版的人民币和粮票。 哦， 还有呢，我在乌鲁木齐出差听你们的节目。 哎呦， 这个更让我 感 动，感 动，感 动， 感动， 真的，真的。 哎呀，我们真是太感动了，谢谢，谢谢您啊！另外，您把那个外放打开啊，好啊，让乌鲁木齐的人民都感受一下。 遥远的地方，该你了。 那有位好姑娘， 好听众，好听 众。啊，哒哒啦滴哒。 你串了啊！你要是嫁人， 人不要嫁给别人。 人这是一位大哥， 给我 大哥，大哥。 对，我是替大哥唱出了他的心声啊！配个哼哼说了， 怪不得让您打开扬声呢。 我家唯一能传下去的就是我妈从小戴的一个银项圈， 哦， 但是我太姥姥给她打制的。 哎呦， 我小时候也戴。留着以后我闺女长大了我也给她带 带带传， 哎，我还从我闺女出生开始每年给她买一根金条，等她十八岁我也给她当做传家宝，一年一根金条， 给你咱们家十八铜人。 这一打开我跟你说，咔，打开一箱子来，闺女啊， 姑娘们吓一跳，我 有一传家宝要给你。姑娘说什么什么破玩意儿，咔一打开两眼，当， 不是，大人说妈我不要这个，我要那个看那明星，你怎么这么好伤心、啊、 妈妈说来把这个换票， 不争气的孩子。哎呦，真的人把收音机都拍下来了、 哦、 就这收音机长这样 啊， 对，这还是挺个复古的， 对对， 的收音机 非常复古的啊，来， 谁也，哎呦，我们想问底下皮箱里装的是什么呀。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跟您说新闻，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保持互动。 我们出发吧，大家一起走，新鲜资讯别遗漏，七嘴八舌来互动。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6岁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 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来来来，看一组实用资讯啊，不，一组奇闻异事啊， 奇闻异事也挺有用 啊。先看看一国外科学家的研究吧。 哎，美国有一个有点用的研究了啊，听音乐不仅能够陶冶情操啊，还能够降低胆固醇的水平，起到改善心脏健康的作用。 什么意思呢？说是美国马里兰大学的研究人员调查了近万名当地的居民，他们的平均年龄啊在36岁，结果就发现经常听自己喜欢的音乐的人，其血管的输送血液的功能比从不听音乐的人高 26%。 嚯 啊，研究人员分析说了，音乐啊能增加血液当中一氧化氮的水平，而一氧化氮呢有助于预防血栓，减少坏胆固醇和血管当中的堆积。研究还发现，常听红辣椒乐队以及麦当娜的音乐可以提高耐力。 这个是不是针对人家？就他可能比较 忍耐力是吗？ 啊的这种啊。 而18世纪的交响乐则可以改进大脑的注意力，但是重金属音乐会使血压升高，不利于健康。 这别老听啊啊。哦，18世纪的交响乐可以改进大脑的注意力。这研究的负责人迈克尔·米勒说呢，虽然音乐升高一氧化氮的作用只持续数秒钟，但其累积这个效应会持续很久啊，有益于各年龄段的人，因此他建议人们在工作之余不妨每天听上半小时的音乐。 哎，其实我忘了啊，是哪个老师曾经跟我说过这么一个事儿，说这个你听这个一般好听的音乐啊，你觉得特别美的音乐是跟你心跳的节奏是相符合的，就是你的心跳是哒哒哒哒哒这样跳，它那个一般那个音乐的节奏可能也是在这个哒这种拍子的时候，你会觉得哦比较舒服，比较好 听。命运可 哎，所以你像那个重金属，它可能会你带着你的心跳也哒哒哒哒哒哒哒， 包括那个它你这个声音承受能力都超出了，它就是奔着噪音的方向去了，你知道吗？ 哎，所以就不太利于这个健康了。 对对， 当然年轻人说了，哼。我跟你们一帮老年人没法沟通，我要的就是刺激，我要什么健康？ 哎、 小伙呀， 那你上班吧啊！ 40年以后再跟我说这句话啊！ 我们这儿上班每天都很刺激， 哎，好， 真的每天都有突发情况、啊。 哎，来看一下， 说说辣椒的事儿吧、这个刺激啊，您能吃辣吗？能比得过这位叫西德巴伯的大妈吗？ 没有。 英国克利夫顿吃辣椒俱乐部日前再次举办了每年一度的吃辣椒比赛。这位中年女性自2014年以来蝉联赛事的冠军，人称打不败的西德呀。参加这比赛呢，你赛好几轮才能进决赛。 火。 每轮使用的辣椒都比前一轮的辣度升级。 哇。 堪称残酷啊。 哦。 目前公认的辣度评级采用是斯科维尔辣度。 哦。 是把辣椒汁水稀释到品尝不出辣味儿。100万单位意味着把辣椒汁水呢，这个稀释100万倍才能彻底中和这个辣味儿。 哇、哦， 克利夫顿吃辣椒比赛起步阶段还算仁慈，使用的是红色、 叫弗雷斯诺或墨西哥哈雷派尼奥辣椒，大多数吃辣的人是能接受的，不会有明显的不适。但是接下来竞争逐步升级，平均辣度超过100万单位的印度魔鬼椒、那加毒蛇等纷纷登场。如果你依然能够闯关成功，最后将迎来平均辣度近150万单位的卡罗莱纳死神辣椒。 我刚才差点看成死辣椒，我说你怎么还骂着辣椒？ 这个死神辣椒，哇，这种的东西，我觉得真的 有点极致了哈。 哇，这个这是谁扛得了吗？这个 那人没准就有那种几类人就喜欢。 哎，我们节目当中曾经说过呀，有的人就真的有他，比如说有意大利有一个家族，他们感觉不到疼痛，就是、所以他们家的人经常骨折，为什么？因为他不知道疼。 哦，他不知道这事儿 啊。然后包括有的时候他们这个 有点麻烦， 他这个对于热的感受也感受不到，所以他俩经常烫伤，就是火烧的他不知道啊、这很神奇啊， 这怎么办呢？不是很神奇，我真的、我都疼啊、所以这可能是神经哪块缺失了吧， 不知道。但是现在还有一些科学家要提取他们的基因，然后呢说是这个可以对在止疼方面啊、有什么发展。但是您这看到什么宝贝了吗？ 玉佩。 哦，您说说来。 魅力人生说这是爸爸的爷爷留下来的，那就是太爷爷呗、爸爸亲手交给我让我留着，说这是过去啊，这个宦官挂在腰上的小腰牌 啊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起码是我没见过的东西啊。 我看看 不大，但是 看看宦官的东西啊， 干什么呀？你这么激动？ 哦、哎呦，关键我想看看它上面 长方形 图案是什么？ 标的是我点个一比一， 这我头一回见宦官的东西啊。这 不知道啊，就是留下，但反正是个腰牌类的东西 哦。但是它可能也不代表宦官什么东西，可能是从某个宦官身上 不主要是 得来的 啊， 宫里的东西。 他说是 这挺好， 但是这个太爷爷留下来的，无论如何都值得留着，管他是哪儿的呢，对不对？那都不重要了。 哎，好，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些朋友啊。这个像柯征哥哥说了，我家呀真没什么传家宝，我倒是觉得把家里好的精神传下去就是最好传家宝。这又回到我们说的，你看这个也是想把家风传下去。 你留点别的书，你看人唐小僧，你也打开思路。 什么什么？你说 唐小僧？我想一小时了，我也没贵重东西，不是 啊？ 我 QQ 里有500个好友，我要留给他们。哎， 这可以啊， 世代都是这个， 世代是朋友啊， 亲近之家多好啊。 对啊。 对朋友多了路都好走。 哎，好，今天的节目呢也差不多了啊，快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一路上的陪伴，在大周末的早晨啊。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帅， 我是王一啊。有人说啊，你们给我那茶叶罐吧，就茶叶罐我、 我就留下来啊。说 辛苦您， 你告诉他是怎么来的啊。下一个节目是娱乐72变，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们约定好一个时间，就带上你的笑脸和他的唱片。我想我们应该去郊游，自己可以制作三明治和汉堡包，路上真心话和大冒险，能走多远就走多远。我想我们可以这样一直往前，就当是留个纪念，等我们老了还能翻看这画面。我想我们可以这样一直往前，就当是留个纪念，一辈子的朋友永远不说再见。我想我们应该去郊游，不管明天晴天或雨天，只要我们约定好一个时间，就带上你的笑脸和他的唱片。我想我们应该去郊游，自己可以制作三明治和汉堡包，路上真心话和大冒险，能走多远就走多远。我想我们可以这样一直往前，就当是留个纪念，等我们老了还能翻看这画面。我想我们可以这样 一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方能成就良心企业。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去英国过春节是什么体验？年夜饭订在切尔西的米其林餐厅，新衣是在萨维街定制的手工西装，全新捷豹 XFL